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曲院，我是柳欣。今天呢，还是要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先请听一段《半夜叫门》。 害他老爷吗？你跟我装的什么糊涂门呢？ 哎，什么糊涂门不糊涂门的，咱们俩呀还得唱原词儿。 哈哈，对呀，咱俩还得唱原词儿。 是呀。 那好，咱们就唱上一段二人转《 半夜叫 门》。 浑身是劲儿啊， 月光下迈步抬头， 我怎么那么细溜神儿啊， 这个人看护个家 拉人地儿啊， 他本是生产队里的看清员，人送外号李老黑儿啊。那是一水水儿啊， 这真是正是那是 王爷成精儿啊， 老黑他眼望庄稼 心欢喜呀、啊、这地里连着颗颗责任心，我要费到心思卯足劲儿，不能让大家伙白流汗珠子儿，你老孩儿正在想心事儿啊， 不听的那前边地里咔嚓咔嚓 嘎嘣 嘎 嘣 嘎嘣 嘎嘣咔嚓咔嚓 咔嚓又嘎嘣 嘎嘣又咔嚓啊， 咔嚓声啊， 嘎嘣嘣啊， 嘎嘣嘣 啊，咔嚓声啊， 咔嚓嘎嘣嘎嘣咔嚓，你说这是啥声音啊？这声音不像 姐夫来看地儿啊，大不见小不见呢，他也不能太较真儿。 这头一句呀， 头一句。 三句啊。 我家里出亲，他要是进了地啊，一次就八两十五气啊。 下边还有一句呢， 此公约已经通过全体听众会啊，李老汉就是那监督那执行人啊。 开条灯又从这进了一次地儿，按公约发粮九十斤儿啊，并两人本事呢都来找四婶儿啊，陪两人就是你还贵侄儿。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问侄儿。老自公你混我也混，如今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个人呐、啊。过去是制度不严我也沾没治，现在这户秋公约有名门老孩我有了同党何大应祸害给我的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声啊。 贵侄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呀沾那连分儿啊。不是咱不是罚两先把那个亲戚拿这样给你养活孩子的那个好啊好媳妇儿啊。 别把了，咱两家亲戚不远那是真事儿啊。啊啊 你别说呀，这是还有门啊。 今天是打罐论罐啊， 怎么样 打盆论盆啊。哎啊啊 完了白虚乎了。起来了，你连天临早时还得做那一件事啊，叫我过几天送你两个猪羔子儿啊，等来年猪长大了也有那你一份啊，杀年猪我再送你个呀不肥不瘦有骨有肉五花三层保险没到的猪啊。 送不送我罚不罚本是两码事儿，公司不能烂钱圈，说吧撕下小钱卷儿为父打开红烟门。该错 我好说歹说 串，我就进了地儿，你给我找出来个证明人。今天一早和你没事你不走，我就找坏人，我就说你深更半夜你迟早见俺的爹爹，呼呼没那么好心，管叫你猪八戒找进门，你来不就是啊 你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儿。你正说你猪没劲劲儿，咱们当众抓住啊，掏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算我老黑去来人儿。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着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儿，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儿老。词儿我一甩袖子往外走。 赵四婶您的上前我堵住了门。 哎呀四婶，你怎么来了？ 哟，那是你来呀，就不请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断官司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亲里道里呀撕破了脸个皮儿啊，把黑你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为这你也不要撒泼放掉不讲理儿，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过海地儿啊，死谁我也不能让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桂枝你听听四婶儿说的这些话呀，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啊。不开卷门那咋为神儿啊？ 嗨，你这马后啊，我就圈养那车已经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一马得步小天快呀、啊！哎呀！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半夜叫门，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擂鼓战金山。 母亲那有军情，孩儿我巡逻在。 这山下这两个奸细来偷营，一个被擒，他一个丧了命啊！ 马上押解帅府听啊！ 来来来。身发抖，马回禀啊，夫人你息怒，您老听清啊，我本是金国的副将，名字就叫 什么？ 普热喜通哎，还有个兄弟叫康齿灵啊，兄弟呀、啊，封了元帅令，大元帅金兀术啊。派我们出来是刺探军情， 你家兵马扎何处？ 长江南岸是行营啊， 为何扎兵江南岸？ 镇 江 只因为岳飞老爷他不留情啊，我军连连到白海战也只得抢渡长江回黄龙，怎奈是这山下长江岸驻扎的韩元帅，还有你夫人鼎鼎大名，还有你梁夫人是鼎鼎大名。 梁夫人皱眉峰叫一声奸细，你仔细听啊，金兀术定在何时他把长江渡， 明日清晨大五更啊， 有多少人不忙， 大兵十万的还挂零啊， 他有战船多少艘， 艘不艘也就那么十来艘，全在这江边停啊， 你说的可是真情话， 若敢撒谎我天打五雷轰。 哼，梁夫人我怒气冲，拍帅案演员争，把他推到辕门外，立即开刀问斩情。 哎，我看你一眼。 你去你的吧。二公子领下金斩令。 我热喜通，我这里是发表声明。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是你们定。我既然坦白交代，咋还不减刑？ 你说的可是实话？ 我句句都是实情。 好，你听着。 我听着呢。 你们在半夜三更要不那长江东。 我说我刚是到天明啊， 你们的人马只有六万整啊， 我说十万是还挂零啊，我吹着闹呗， 芦苇荡长着战船三百艘， 我说十来艘全在这江边停啊， 这就坦白交代吗？ 我的底细你咋全知道？ 梁夫人用兵如神灵啊！ 先锋老爷饶命！ 我去你的吧！先锋官手起钢刀落， 果然喜通哎呦一声闹了一个玻璃油瓶啊！ 连天， 山摇地动， 乒乒乓乓，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 害怕呀，又担惊啊。 转眼间敲锣金鼓动， 叮叮咚咚打一更啊， 连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条纹 盘龙髻， 系心腰板 玉簪横啊， 那横龙云鬓 飞彩凤 啊，凤凰展翅 耀双翎， 绫罗风尘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泪花红， 那红色将裙 分四面， 面如桃花 柳眉清， 清清的弯眉 黑杏眼， 眼如秋水 皂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带， 外罩一领 红斗篷， 藤枪直至 英雄女儿， 女中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十座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会员 四门兜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飞斗 八卦阴阳 九步连环 千面埋伏 十座大阵哪摆在江中啊。 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方来用兵，那正东方 阿甲乙木 木子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盖 青旗号， 下诏一对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太太太太太 我将在内 头领船帮我船儿 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还兵兵火 火自旗下 还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来下诏一对 红一兵， 金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哎哎哎哎哎， 我将带领啊， 令狐抽出三支令的铜甲将军传四命，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方来用兵，那正西方耿新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走一队白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 哎， 三令船把传司令的铁甲将军传四命，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到一队黑衣兵， 金兵热赶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 哎， 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带着三更敌营洞低声叹， 抗金兵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儿臣们嘞， 娘夫人传马五支令啊，哎哎呀， 送兵送将出大营，哎哎哎哎哎， 神勾 勾人落水呀、 啊！六对兵六关张当， 横如寒冰啊！ 七对兵七星利剑， 双锋两刃呐、 啊！八对兵八尺银枪， 枪声轰鸣 我的乡啊， 十对兵十那花车山呐、 啊，破平啊， 十面旌旗 飘猛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 八方号角 连天响， 七星台下 点雄兵， 六十神器 报祖国， 五方楼上 扬美名， 四艘战船 显人目， 三军仗势 显英雄， 两面红旗迎风抖， 一面重来。是一面青啊！ 你待着，我说压油呢。 咋压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五柱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重了一面轻吗？ 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儿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五柱怎么打仗。哎，你看。金五柱那不是来了吗？ 金五柱啊，让岳飞呀、啊，追的是方孟啊，兵败那孤山岛，回黄龙。黄龙啊，一点儿有，我把那战船呐、啊、准备好啊，日头渡啊，在三更啊，日头渡在三更啊，不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有心惊啊。我说军师啊，哈密是你给孤王算一卦呀，今日偷动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你的眼儿有。 哈密是闻听忙摆手，郎主我这卦 怎么样啊？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啊，大船的旗帽被安行，我说三军啊，既要双将你我出生啊，猛然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莫非她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先把拽后把松，利箭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快如风哎！ 哇！